先来学习神的话。好，从今天开始呢，凡是牧师不讲到的那个主日呢，牧师就不延伸约拿信息、约拿书的信息。所以大概每一个月会有一次，有时会两次啊，我就没有讲到。所以我不讲到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主日学。但是因为也看到神的引导，我们在主日学呢，我这次给你们学新约。因为我们在讲到时候，我给你们学旧约，所以呢，我们目前呢这方面就偏向于新约。当时我不讲到的时候，我们就学新约，好吗？那大家就弟兄姐妹就对新约旧约有点认识。那这个新约这方面的话呢，我们也是可以从这个福音的信息里面成为切入点。那这福音信息里面呢，不单只是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很大的帮助。对那些刚刚在要寻求这认识真理的人，要对那些可能初信主的人，对他们也是很大的帮助。其实这里牧师先稍微提醒一下，听福音是每一个人基督徒应当要听的，不是说我们信主了，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了，我们就不需要福音哦。我们越应该越听福音，越爱听福音。为什么？因为是福音生了我们。福音生了我们过后，我们应该百听不厌。如果我们对这个福音，哎呀，这个牧师又在讲这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听得很腻了。那如果我们这样反应了，这告诉我们，我们灵里面开始伤风咳嗽，生病了。我确实跟你说是真的。为什么？比如说妈妈把孩子生下来，那孩子呢越来越长大了过后，越来越爱妈妈。然后当这个孩子以后做了妈妈，他更爱妈妈，因为他经历了什么叫母爱。当他年纪越大了，他更加孝顺妈妈，因为从母亲出来的他，应该一个孩子应该越来越孝顺父母才是对的，而不是越来越不爱父母。这不错，这个是错的。比如说福音生了我们，我们应该越来越爱这个福音，百听不厌，越来越喜欢听这个福音。因为福音生了我，如果没有这个福音，我就活在灭亡里面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思维调整过来，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对基督徒来说，应该越来越爱听福音。对那些还没有认识、刚刚认识的，应该开始慢慢来认识这个福音。所以今天呢，牧师从这个方面来给你们探讨一个，从福音书里面去看耶稣的圣工 ，The Ministry of Jesus， 耶稣基督做的圣工。好，我们会从福音书里面来讲解。那我们如果稍微有一些人比较理解圣经，旧约跟新约最难去解释的就是新约，不是旧约。我们很多时候认为说，嘿，请进。我们很多时候会认为说，新约比较容易明白，其实新约比较难。而且呢，在新约里面最难去理解的，你知道是什么书吗？ 福音书。 对，就是那四本福音书。是最难去理解的。好，坐进来吧，进来吧。 够 吗？你 够。够 一次。你先讲下来，给别人坐。 这边有两个位置。 把椅子拿过来吧。王东，他要帮忙什么吗？看他们马斌要帮忙什么吗？好，这里可以拿一个讲义哦，你拿讲义来，都有中英的。往后一点，哦。请手上每个人拿份讲义，我这边有中英的，大家就可以 慢慢去跟着来学习。 牧师，你要不要再报告一下？就是 哦，好， 这 次 整个学生跟他的不同。 好好来。当我一个月每一次，大概一个月有一次到两次不讲到。当我不讲到的时候呢，我就不延伸约拿书的信息，我就会进入新约。因为至少呢，弟兄姐妹，我在讲到时候我讲旧约，我在读学时候讲一些新约，大家就对旧约新约有一些认识，就比较全面去认识整本圣经，我们尽量去学习。然后从这个认识旧约跟新约来说的话呢，牧师会从这个耶稣的圣工来到开始给你们去稍微理解，就是 The Ministry of Jesus。The Ministry of Jesus， 从耶稣的圣工里面去跟大家来到探讨，我们去学习。基本上，当我们这些比较长时间在学习圣经里面的话呢，我们会理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说呢，一个解释，对不起，不是个真理，一个解释。旧约跟新约，其实新约比旧约更难。更难去理解，很容易解错。但是呢，我们一般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觉得比较容易。其实新约会更容易，比较容易。 旧约会更加容易 ，那新约会比较困难。那在新约里面的话呢，因为为什么？如果我们对旧约背景不熟悉，我们认识新约的话非常困难。那第二方面，在整个新约里面的话，最难解的就是那四本书福音书，这个最困难解，尤其是耶稣讲的话。所以这方面的话呢，要花很多的功夫才能够把它里面的经义含义解释出来。所以这对我是很难，所以我今天只能够给你们学习一节的大意罢了，不能够去进入很深，因为我今天是一堂信息就完了。下一次我们学的另外一个的新约的是一堂就完了，不会连续下去，不连贯下去，大家几乎上三个礼拜就已经是忘得一干二净了。好，那我们这里讲的是一个福音性的信息。为什么我注重福音性信息？我刚才说了，基督徒我们是从耶稣，神是用福音生我们，阿们。神用福音生我们，所以呢，很多基督徒有一些这样困难。哎，那为什么我听了五年还是讲福音，整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啊、复活啊这些，哎呀，听到腻了。那如果我们觉得有一个这样的反应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好好要去思考，我们其实也就开始咳嗽、开始伤风、开始感冒、开始生病了。我们不可以让自己这样，为什么？因为福音生活，我应该 越喜欢听福音，越爱听福音，白听不厌。因为福音生了我，我为什么要去不喜欢，去开始拒绝这个福音？这不对。就刚才我用个比喻，比如说我父母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刚刚开始不懂得怎么孝顺父母，当他成为母亲的时候，他知道母爱，他会开始越来越孝顺母亲。那他年老的时候，他更加会去照顾他妈妈，因为他知道人家妈妈这么伟大，所以他应该年纪我们越大，我们越应该去孝顺父母。我们做基督徒越来越久，我们应该越来越爱这福音，这个才是正常的一个反应，这个是个健康的一个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去注意，当我们开始觉得这个牧师又在讲耶稣，因为我们定时我们听了很多遍还要听，因为我们越爱听这耶稣为我们定时，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定时，每一次都是一个新的给我们知道，反复的去爱上这个福音。所以我们今天只是单单谈这耶稣的这个福音的信息。然后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焦点呢是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八章14到17。我给你们这么多节经文，因为有一些上下文的关系，所以我给你们这几个经文我们站起来，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八章14到17节。我给你们这个是和合本修订版你们手头上如果有和合本，你们可以打开来看但是我请我们先从这个修订版来开始一起看来。我请弟兄念单节，姐妹用双节，请姐妹开始念来。 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正在烧烤。 耶稣一摸他的手，烧退了，于是他起来服侍耶稣。 傍晚的时候，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邪灵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这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他代替了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 好，我请 Francis 你念14节，然后Eric 你念15节，你们交替念完它，用英语的。 And when Jesus entered Peter's house, he saw his mother-in-law lying sick with a fever. He touched her hand, and the fever left her, and she rose and began to serve him. That evening, they brought to him many who were oppressed by demons, and he cast out the spirits with the word and healed all who were sick. This was to fulfill what was spoken by the prophet Isaiah. He took our illnesses and bore our diseases. 好，刚才王东已经为我们做了祷告了。好，我们就不再祷告，我们请坐。来，我们现在开始要去学习。今天我们要跟你们一起来学习一个福音性的信息。今天我们讲到医治 ，the healing of Jesus， 耶稣的医治。耶稣的 ministry 有很多，耶稣的圣功有很多，医治是其中一方面 ，healing。好，我们要来看这个语境，就是 context。 那我这里只给你们四点，因为单单如果我们要学这个 context， 我没有办法给你们很多，但是如果更了解它的 语境的话呢，我们会更加容易去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这里只能给你们看一方面，我没有给你们看架构，架构也是属于它的上下文。架构有分两方面，一个是文学架构，一个是经文架构，还有一个背景架构。所以这方面架构二面已经谈要谈两个小时，这里只能够谈了几个四个要点。然后除了架构，我们还要看原文的原意，那这全部都是背景。掌握好这些背景，才能够慢慢进入我们信息的，要叫 message， 这很重要。所以呢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我综合来看，我只给你们四点，我们的中心点，我们的重点也有四点，然后我们有两个结论，有两个运用，好吗？大家今天我们就要讨回来在这方面。好，你们可以跟着牧师的步伐，我们一个个来看。第一个人必须要知道这个的平行经文在哪里。平行经文 Parallel verses in Gospel， 四本福音书有些会出现在其他的福音书，那这个必须要知道。第一个呢就是马可福音，第一章是29-34节，然后第二部分的话是在路加福音4:38-41节。好，我只是给你们这样过一遍哦。如果因为我们要探讨这方面，我们要看那个 Synoptic Gospel， 就是呢福音对观的看福音书。那因为有些福音书呢，它的重心点，每本福音书重心点都不一样，它强调的经文跟它要带出的意思也不一样，但是还是平行经文。那这方面我就不给大家谈，这方面谈要谈15分钟，基本上我们来不及。所以我只是给你们知道说平行经文有这两方面。所以这一个有关耶稣的医治这个 case 事件呢，大概是发生在马太福音的8:14-17节，但是出现在这两处的经文。好，第二方面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这个时刻发生什么事情，是耶稣已经是下山了。因为马太福音5-7章是登山宝训，耶稣在讲道，在山上讲道。哦，清楚吗？ 清楚。 然后但是来到8章的时候呢，8章开始我们知道耶稣下山了。好，这里是耶稣的讲道，这里耶稣下山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们只知道，哦，他在山上讲道，然后他下山。So what? What's next? 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怎么 connect 起来。他在那里讲道，讲完道了过后，他去执行他所讲的道，听得懂吗？所以这个就是 connection。 He's a preacher and he is a doer of the word now. He preached the word of God and he executed the word of God. 他传讲上帝的道，然后下来他要执行上帝的道，他不是只是单单传而不做。所以为什么我们听到要行道， Amen? 所以你看到耶稣的榜样吗？他讲了这三个五六七章，就是他在讲道，讲完道过后他下来，他开始展开他的 ministry， 展开他的圣工，他开始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他的背景，就必须要了解他现在下山了。好，这是第二部分，还可以看得到吗？如果我比较快你们给我知道。好，第三我们要了解，好，这里哦，有没有看见耶稣有没有把这个彼得的岳母的名字被提出来？你们看看我给你们的经文有没有提出来？ 没有， 没有，没有提出来。好，这里就是有他的独特性，就是很特别。马太必须要知道他在写什么。这里呢，他没有把这个岳母的名字被写下来。那这里呢，就是他独特之处。对那些小朋友们，如果是不明白独特之处，就是呢 ，the uniqueness of this passage。The uniqueness of this passage， 所以我今天是特地要给你们知道它的独特点在哪里。我大概选了这方面跟你们一起来学习。那一般呢，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所要去服侍的对象，有一些会把他名字提起来，比如说拉撒路啊，马克思，就是 Marcus， 就是那个这里马勒古。马勒古就是当时候彼得把他仆人的耳朵被削下来那个啊，鼻子没有提起来。还有巴迪买不是买，巴迪买 ，OK， 那这些都会被提起来。那一般妇女呢 ，woman， 她的名字很少被提起来，很少有。比如说马大、玛利亚当然会提起来。那这个呢，耶稣怎么介绍这个彼得的岳母呢？他没有使用他的名字。但是他借着这个什么，他是彼得的岳母，彼得跟耶稣什么关系？门徒。所以他这里要提出来，为什么马太写说他是彼得的岳母，就是他借着关系来介绍这位妇人。所以他用什么独特之处？用关系，门徒的关系，这个关系。因为呢，为什么他不提名字？为什么他要用这个关系来到介绍这位妇女啊？待会如果我忘了，你们要提我。待会因为呢，重心点就是会在这里，一定有原因的。他是透过这个关系，门徒，耶稣跟门徒的关系，透过这个关系，他介绍彼得的岳母。彼得岳母发生什么事情？生病了，好，那第三点，他的背景。好，第四点，他的背景呢，必须要知道。现在给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这里呢有一个医治的圣工，一个医治的圣工 ，healing。那我们一般学习到，如果讲福音书里面提到的耶稣的医治，多半我们会认为说，哎，耶稣医好他，瞎眼的得看见，瘸腿的得行走，长大麻风得洁净，这些都是医治，这些都医治。那这里我们可以分为两方面，医治方面，一个是肉体的医治，就是 physical healing 是 body healing， 一个是属灵上的医治 spiritual healing。 耶稣的工作 有两方面，一个是肉体的医治，一个是属灵的医治。当我们再去查考这四本福音书的时候，耶稣每一次多半都是用肉体的医治来到预表属灵的医治。我再说一遍，他一向来都是用肉体的医治来到介绍属灵的医治，因为人没有办法知道什么叫做灵性的医治，所以耶稣要透过这个的医治，肉体上的医治，他生病还医治他，然后带出来一个重要的属灵的医治。这个整个的核心是在哪里？那个是终极点。他只是透过这个肉体的医治来给我们明白神国的奥秘，然后借着这个肉体的医治给我们，让我们引进去一个重要的就是属灵的医治。所以这个就是耶稣要做的。好，大概明白吗？好，他的背景四点，这里已经花了15分钟。 好，大概知道平行经文在哪里，然后为什么他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他透过一个关系介绍这妇女，然后这个肉体的医治其实最终要达到一个属灵医治的解释。好，然后我们现在进入第二部分，重点或是重心点或是核心是什么啊，这个很有趣，我们要看经文。好，来，好，来，你们就跟着我哈，你们翻开是那个翻开你们的讲义里面的经文，我需要把你们用笔好把它圈起来，如果有没有笔哈，当中以后牧师说上牧师课要带三样东西来，第一 带心， 对，带笔来，带圣经来，还有带你们心来哈，不然的话没有办法去把做笔记。第一，来，耶稣到了彼得家，那个道把它圈起来。到了，英文是 enter， when Jesus enter 就是到了彼得的家。到，第二，见 ，he saw his mother-in-law， 见彼得的岳母，见，然后第三，十五节，一摸 touch，he touched her hand， touch。好，知道这几样事情的话呢，我要你们把那个焦点放在见还有摸，因为见跟摸呢，这两个是我们说直说语句，这个是原文的意思，我简单翻译，就是说见和摸是主要动词，主要动词。这个到了家，那个到呢是辅在这个见，辅在这个 touch， 这个摸。你们这样明白就好了，因为这个是很深里面那种原文里面的文法，只要知道说主要动词是见和摸，然后这个就是 saw and touch， 然后这个到是一个 supplement 辅助动词，就不帮助他去解释这个见跟摸。好，我们这里要看哈，第一个我们要先看耶稣哦，来到这里的时候，耶稣 Jesus 1.1 可以吗？他第一做什么？他 enter， 他到。第二，他见。第三，你慢慢把它分析起来，你就看见耶稣做这三件事情。他到了彼得岳母的家，他看见，然后他摸，还可以吗？好，而我们要看哦，第二个我们看彼得的岳母 ，mother-in-law， 第二方面。好，这里呢有分两方面的，一个是可能你们需要帮放我翻译一下 before and after effect 怎么说， 在医治前跟医治后 医治前跟医治后的区别，我们要看两方面 before and after 两方面。 好，我们先看之前的。 好，看看那彼得岳母之前他怎么样啊？ 躺着。 对，还有呢， 发烧， 对，发高烧，就是呢，他躺着，那圣经讲说他躺着，他发烧躺着，好，不要以为这么简单哦，什么叫发烧躺着？病了。马太一讲解这个事情给我们知道，他发烧躺着。如果你看和本，他说害热病，就是 high fever， 就是。病得很严重，告诉我们他发烧躺着，他基本上已经躺着，非常病情非常严重的意思。发烧躺着，发烧不但是发烧，还躺着，就是动也不能动，就是差不多已经要没命那种。就是告诉我们 ，his sickness is very serious， 非常严重的病，患得非常严重的一种病，发烧躺着。 这是耶稣。还没有进来的时候，他就 lying sick， 发烧躺着。 而且 fever。那之后呢？好，之后耶稣进来，耶稣看见，耶稣摸，好来了哈，准备好。第一 ，fever gone， 烧就退了，看见吗？看见经文写吗 ？Fever left her， 烧就退了。白板不够大哦，没有办法阅读，烧就退了。第二，来第二。 起来 ，rose up。好，这起来哈、哦，很特别哈、哦。哎，这个是一个 passive voice 被动词。不要以为他马太随便写哦，这是一个被动的被动词，就是说呢，他没办法起来，随时把他扶起来。耶稣，他是被动的。那你知道起来是什么意思吗？我告诉你说，耶稣整个在世上的工作要完成什么？是救恩嘛，他要把救恩吃下，有没有？他要完成救恩。那每次读福音时说把这个放在脑子里面，每次读福音时都不能够把这救恩搁在一旁，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理解。所以为什么我说福音书很难理解，不是这么简单一回事，它有很深很深属灵的含义。这个起来的意思，他要告诉这些所有看见的人，包括、彼得的岳母，告诉他 resurrection life，复活的生命，这个起来的，他要一个给他一个 picture， 一个 shadow， 一个影子，告诉他说：“你不能办法起来的，我是你起来，我要给你一个复活的生命，因为我是复活的主。”你们看见这个意思吗？为什么马太要这么写？这个起来不是单指我们一般，我说当我们理解耶稣的医治是不单单只是指向肉体的医治，他在证明属灵的医治，我们知道说他带什么 message。每一次耶稣做的每一样工作都是跟救恩扯上关系的，耶稣不会白做，也不会随便说话，也不会白随便做些事情，一定跟他的整个计划有关系，整个救赎计划有关系。所以这个起来还告诉他们是这个人没有办法起来，他已经病得那么严重了， lying sick fever。 然后耶稣一抚摸他，他就烧就退了，结果他起来，隐隐约约提醒他一件事情，就是呢，你没法起来，我是你起来，因为我是复活的主。起来这个意思就是 resurrection life， 复活的生命。拉撒路的 case， 拉撒路的那件事情也是一样。不要单单以为他只是从死里复活，他要预表就是，因为他那时已经很靠近要上十字架的那个时间了，所以他用这个拉撒路的情况给大家知道说复活在我，还记得吗？所以这个是刚刚他开始展开的 ministry 时候，别人不知道什么就是死里复活，他们搞不懂的。所以耶稣要用很多这些事件给他们明白，所以耶稣慢慢去教他们，教身边的人。好，这个起来，接下来我们看，他起来，然后他 serve， 他服侍。这告诉我们是说，神只是要基督徒的服侍，只有一个有生命、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才能够有资格来服侍主，这是神所要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能够服侍的时候好好感恩，因为神只是要他的儿女来服侍他。只有被耶稣触摸过的人，被耶稣从死里复活救他生命的人才能够有资格来服侍主。所以彼得岳母起来服侍。所以之前你看到之前之后的很大的差别吗？好，这是第二部分。好，第三部分。那整个核心重点呢，我说这个是辅助的哦，这个是看见，然后这个是 touch， 这个的整个的这整个的这些的这个的医治的过程，就这个它是最重要的。我们要看，把这个放大来看，这个什么样的 touch，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触摸。好，第一，这个是一个 personal touch， 一个个人性的触摸。耶稣亲自去摸他，你看见吗？耶稣亲自去摸他，耶稣不是说，哎，彼得你摸他，我祷告就好了，没有。他是这位妇女，你自己摸着头吧，我为你祷告，没有。耶稣亲自去摸 ，one touch for her， 是个人的，所以救恩是个人的。孩子不能够坐住爸爸脚，爸爸你跟我带我上天堂不行，你自己要去信耶稣。所以个人是很，救恩是很个人的。这个 touch 是个人，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没有办法说，我借着我很近前的父母，我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我可以进入神的国。No， 所以救恩也是很个人，这个是 personal touch。那第二个，这个是什么一个 touch？ 这个是一个即时的 instant， 马上你看见耶稣一摸烧就退了吗？你看见吗？有没有说你待会十天过后你就烧就会退了？没有，马上他马上烧，圣经说烧就退了就起来，有没有看见？所以这个是个 instant touch， immediate touch， 就是即时的，中文是这样吗？即时吗？立刻马上 医治的效果是立刻， 是立刻的。所以耶稣如果真的救一个人，那种的救恩是马上临到他的，不是说你在祷告十几天他重生就重生的，只是说有时候因为我们看不见这事情，所以我们要看着他的国子出来。所以我们但是我们要去相信神一救一个人就拯救那个人了，所以这个是及时的这个 touch。 然后最后这种的 touch 也是完整的 complete， it's a complete touch， 完整的。我尽量用两个 language 说词，那些兄姐妹比较困难中文的你们可以看。第一个是个 personal touch， 个人的，第二个是即时的 touch， 第三这个是个完整。所以救恩领导我们是耶稣是拯救，是拯救到底，不会救一半，不救一半。 Amen、是这完整的，所以这个一个 touch 解决事情。好，这是第三点。好，第四点哈，我说有四个重点嘛，四个中心点。马太在这里哈，马太在这里，还进来，哎，这里还有位置，请坐吧。好，马太在这里呢要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啊？那这里我们就要看他上下文了哈。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了解他背景能够更加准确去理解这圣经的属灵的意思。好，要理解到底这马太的作者的用意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我们需要了解。你们翻开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八节。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八节。好，我请刘弟兄给我们念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八节。 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八节，百夫长回答说， 对对，第八章第八节， 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夫人就必好了。 好，谢谢你。好，请你们把那个第八章第八节的有一个重要的一句话圈起来，就是一句话，一句话，把那个一句话一句话圈起来，就是那一句话。他那里讲的百夫长，这里就是罗马的百夫长 Roman Centurion， 这个是外邦人，所以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仆人就好起来，所以把那个一句话圈起来。圈了吗？好，来，今天还有一个，来第八章十三节，来第八章十三节，八章十三节哦，我请刘波姊妹你给我们念好吗？你站起来念八章十八节，八章十三节，对不起，八章十三节，对不起。 八章十三节，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福就好了。 好，谢谢你。 好，现在你们缺哪个字呢？回去吧，只是原文只有一个字 Go， 耶稣只是说一句话 Go， 回去吧，原文只有一个字 Go。 所以八章八节一句话，八章十三节 Go 一句话，看到这里吗？好，来，今天我们念的这个耶稣的医治，耶稣 one touch， 一个触摸，把它圈起来，一个触摸 one touch， 只是摸一次。好，刚才我们看的一句话 one word， 然后现在是 one word and one touch。 好，接下来第八章十六节，我请David 弟兄你给我们念好吗？八章十六节，站起来念。好， 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 好，谢谢你。有没有看见我要讲什么？ 一句话 哦，很聪明。好，好，来了啊。到底马太告诉我们什么？八章八节，八章十三节一句话，八章十五节 one touch， 八章十六节一句话，一句话一个触摸，一句话，你看见吗？一句话一个触摸，一句话，八章八节，八章十三节一句话，然后八章十六节一句话，八章十五节一个触摸，怎么样？ 知道吗？每天 啊， 知道吗？你知道吗？什么书？每天。 Matthew。 哦，他不知道哈。 他不知道。 马太福音。好。 英文的。 Matthew。好。 中文也懂。 懂，还懂中文，那好。啊，很好。好，谢谢你。好，一句话，一个触摸，一句话，这告诉我们马太要强调。耶稣在山上讲完道，他下来，耶稣的工作一句话就可以把事情做好，一个 touch 就可以把事情做好，一句话就可以把邪灵赶出去，不需要多。你看到耶稣，马太要告诉我们什么？ The power of Jesus， 耶稣的能力，这个就是他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阿们。他要告诉我们第四件事情，在这个核心重点就是 the power of Jesus， 耶稣的能力大得不得了。他讲完道过后，他下山，他要把整个的他所讲的这种道的能力，你还记得他们在讲述说，有人说哦，我们都对他讲的道很惊奇，有吗？ marvels 就是很惊讶，耶稣的传讲教导。现在他要彰显出他的神的能力在他身上， the power of Jesus， 一句话。一个 touch， 一个触摸，一句话，就你看到这些是重复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就告诉我们马太要告诉我们这个耶稣的能力大得不得了，四方面。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信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们相信神话，相信到什么个地步？圣经是没有问题的，神的话是没有问题，问题是我们本身，我们怎么样信靠神。所以第一，我们看见耶稣来到，看见触摸，然后看岳母，之前他来躺卧发烧，这告诉我们他病得非常严重。接下来耶稣一看见他，触摸他，烧马上退。接下来他起来，隐隐约约告诉我们一个复活的 message， 一个复活的信息，然后他就可以服侍主。好，第三，我们看见这个的触摸是一个很个人的，就是马上就生效，马上就发生了，立刻发生，然后是完整的一个触摸。到第四，我们看见耶稣的能力。好，谈了，我说马太用什么方式来介绍这位妇女？没有透过名字，透过关系。这关系是什么？ 门徒。 然后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救恩是神跟人罪人的关系，你看见吗？的关系，神跟罪人一个关系，所以神救罪人。你看下去的时候，你看见说，有病人用不着医生，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人用得着医生，还记得吗？你看下去，你就知道马太要讲什么。这里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一个 message relationship。我要有这个救恩，我必须要跟这个耶稣有关系的。 如果我跟这个耶稣没有关系，基本上我跟他没有救恩的。所以救恩就是谈到神跟人这个关系。神跟人因为罪隔开，在亚当夏娃的时候，所以神现在神透过耶稣来救赎我们回来，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要恢复父与子的关系。所以他透过介绍彼得的岳母这个关系来到介绍这件事情。你看这神的话是不是很漂亮，是很美，是很奥秘，但是是不是让我们能够理解到很多方面。好，我们理解到这里，我们现在来探讨结论。我尽量去翻译，但是我还是觉得需要你们帮忙了，你们中文特别好。有两个结论。第一个， The one who touched her lift her up， The one who touched her lift her up， 那个触摸她的人就是耶稣，把她扶起来。我们确实是生病躺卧，害病躺卧，我们没有办法起来，我们需要耶稣扶我们起来。这个就是他结论。每一个罪人不能够自己起来，信靠神，神也把他扶起来。 The touch of Jesus lift her up， 这就是第一个结论。把他扶起来，然后第二个，从这里我们可以理出另外一个结论。耶稣先来服侍彼得的岳母，以便彼得岳母能够有能力来服侍耶稣。阿们。所以耶稣先来服侍他，然后他才能够有这个能力去服侍耶稣。所以每次我们能够服侍的时候，是因为想起，哦，因为耶稣能力在我身上。 The one who served her first before he had the power to serve Jesus。所以必须要被救赎才能够去服侍主，要被主救赎过后才能够去服侍主，要被主来服侍，被主来医治，被主做各方面，把我们这个已死的灵把它活起来，我们才可以去服侍主。所以服侍主是神给他儿女的这个特权， It's a privilegeGod has given to his children to serve。 所以每次服侍的时候，当我们开始要抱怨要发脾气要埋怨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一下，神还是要我们去服侍他，我要感恩。所以要给我们什么，我们要学什么，两个字，谦卑。我们要谦卑服侍，每一次记得服侍主说我们要谦卑，因为我不能服侍主，我根本是服侍魔鬼的，我根本是服侍罪的，我现在有神的生命，我要服侍这个圣洁的主，我以我肮脏手来服侍圣洁主，主悦纳。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道理？这个是 illogical， 这不符合逻辑的，但是神就是要用我们这般人。所以我们要谦卑。好，接下来应用怎么学。那如果谈到服侍主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弟兄姐妹要学一个功课，先学这个功课。当然弟兄姐妹在教会服侍主是很美的事情，大家同心协力服侍上帝，很美很美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有一样服侍呢，是需要先做而且需要常做。我再说，先需要先做而且需要常做的，就是第一， Be the lover of the world， 成为一个爱主话的人。现在做这个爱主的话， Be the lover of the word of God， 成为一个爱主话的一个人，爱主话一个人。然后第二，从这里我们理出一个应用， Be the doer of the word of God， 成为一个常常遵行主话的人。不要忘记这两个服侍是很重要的服侍啊，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服侍。在其他服侍之前，这两个是根基耶。我们以什么来服侍主？你要我们认识神的话多少，我们渴慕神的话多少，我们一天研读神的话多少，我们爱神的话多少，我们遵行神的话多少。所以这个是给我们每个人好好去思考。 所以我们待会我们要去想想，这里我给你们一个课业，你们回去写下来。今天课业呢是我如何，我应该如何具体地爱神的话语，回去写。我周一我要花多少时间读圣经，周二多少时间写下来，我要怎样去实践我爱神的话。我先来读神的话，我读圣经，我认识神的话多少，我如果读完圣经后，我要不要听一些很好的信息，一些 sermon， 比如说什么著名的一些人讲讲解的一些的听到，去听去爱神的话。我一周里面花多少时间在神的话的面前学习一个爱神的话语，然后我要怎么样去遵行神的话，我要怎么遵行神的话，我是我自己去写下来。这个我要怎么样去实践爱主的话语跟遵行主话语的一个人，好吗？好，我今天就大概分享到这里。我们今天还是会分组讨论一下，回应一下让自己去消化到底我今天学了什么，我哪一方面神跟我说话，哪一方面今天神触动我，神也是在 touch 着每一个人。所以为什么父母请把孩子带来，每天告诉神，神当我把孩子带去教会，你自己来 touch 他，你自己触摸他。神的触摸好过父母亲教100遍，我告诉你。你把孩子带来祷告会，圣灵运行的时候，孩子有自己立下跪祷告，你不知道的。神如果要做工，为孩子祷告，孩子知道我要上教会，因为这个是神的家。求神触摸孩子，求神触摸我的生命，每一个人都要需要神的触摸。今天我们分享主题是，我今天是不是依然发烧躺着？我今天是不是依然发烧躺着？ Am I still lying sick with fever today? 我今天是不是灵里面还是生病？如果生病，赶紧求神来触摸我。真的，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所以我刚才我跟你们一个问题去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听这福音越来越爱这个福音，越来越爱听，还是越来越不喜欢听？这个是一个开始生病的一个迹象。好，我们我刚才跟他们联系过，他们一般大概要10:10才离开那个场地基本上他们离开我们才可以过去。如果没有服侍兄姐妹，我们可以留下来；如果有服侍兄姐妹，我们可以先去下面准备；如果没有服侍的，就自己找几个伴一起来分享这个主题。我今天是不是依然的发烧躺着？是不是？好，找几个人一起来分享，然后彼此来祷告，有预备心，等一下参加主日崇拜。好，今天福音性的信息就讲到这里。盼望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需要神的话来引导我们更认识他。好，我们先站起来，我们个人先回应神，用一短小段的时间感谢神的话语，感谢神自己透过这信息来告诉我们他自己的心意。我们先来做一个感恩祷告，然后我请亮安你带领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好，我们先开来自己开声祷告。